此刻为你相伴。九六九音乐留声机，宇阳陪你听经典。 我心中延续和你的情感，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近况。我自私延续心少了，对手太好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以前蹦迪了，以后非加油不可。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，爱情老是缺货，我争什么？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老了，我下一个梦，他就过来说，其实我错了。 你不曾发现，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，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。你和我之间的遥远，永远隔着情节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家，其实内心一团糟，把自己爱得像太阳。 Hey, let's go， 胸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，被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。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，被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。 全新一天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自3月17号北京启动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以来，楼市降温明显。根据链家研究院对其选取的核心500盘进行研究和分析，新政后一个月，本市二手房市场的整体成交量下滑74.9%，近30%小区无成交。之前由首都文明办主办的“礼在北京，让出文明”市民爱心斑马线专项行动启动。本次专项行动针对交通陋习开展，倡议市民在出行过程中自觉主动做到礼让斑马线、礼让行人。在近期启动的全市餐饮业食品安全检查中，根据群众举报线索，海淀、丰台、昌平、怀柔等区的食药监局共对19家以铁木真自助烤肉为店面招牌的餐饮门店开展了监督检查，7家门店因存在违法行为被立案。北京市、广东省近日正式启用新版往来台湾通行证，新版证件将不再复发贴纸式的签注，办证时留存指纹信息并且符合规定条件的市民朋友，使用新版证件可以免登记自主通关。 爱是全身不受控制，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，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，

似我，无论受尽多少风霜，无论再要奋斗几次，才共你道得起我，为你实现万千美梦，令你样样是心愿能偿，宁愿奋斗到百千次，闯出幸福快乐香。 抬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，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，旅行者。作为中国最大、世界第二大高山堰塞湖，镜泊湖是著名的旅游和避暑疗养胜地。它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西南面，5000多年前经过多次火山爆发，熔岩阻塞牡丹江古河床而形成。969旅行者带你来到镜泊湖。镜泊意为清平如镜。这个距离牡丹江市区仅百余公里的著名堰塞湖，吸引了无数游人观光前往。黑龙江牡丹江镜泊湖旅游集团总经理孙思发说：“ 镜泊湖啊，是世界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，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、国家自然保护区，也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。镜泊湖啊，享誉已久。”规划面积呢是1726万平方公里，镜泊湖的湖长呢44公里，我们号称百里长湖，平均水深呢40米。镜泊湖的出水口吊水楼瀑布也堪称国内三大瀑布之一。镜泊湖啊最突出的文化是它的火山文化，在全国800多个湖泊的景区当中，那么独树一帜的就是它独具魅力的火山文化。迄今为止，经过德国这个地质学家伍德的考证，镜泊湖的火山地质遗迹遗貌目前呢是世界上保留规模最大最完整的，也就是说它的科普和科考价值是极高的。 历史上有呼汉海等等名称，到明代史称镜泊湖。沿湖两岸有外八景等等众多的天然景点，还流传着许多美丽的神话和传说，并且有许多古代文化遗址与现代革命史故居。除了镜泊山庄以外，整个湖州很少有建筑物，只有山峦和郁郁葱葱的树林，呈现了一派秀丽的大自然风光。而这正是镜泊湖的诱人之处。黑龙江牡丹江镜泊湖旅游集团总经理孙思发说， 在交通上呢，作为这个陆路交通啊，我们途经镜泊湖的最近的就是鹤大高速公路，下了高速公路啊，一级公路到镜泊湖的核心景区也就有10公里。飞机呢，这个牡丹江在北京旺季的时候能达到400。我们还开通了像济南啊、大连啊、烟台啊、青岛啊、上海啊、杭州啊、广州、深圳等城市的一些空中航线。铁路呢，2018年哈姆克专即将开通。目前呢，距离镜泊湖只有80公里的敦化的高铁，在去年已经开通。这样的话，对于镜泊湖的交通来说，相对于其他一些景区还是比较便利的。 眺望，只见湛蓝的湖水展向天边，一平如镜。 镜泊湖夏秋季凉爽少风，所以最好的季节是六到九月份，这段时间的平均气温是17度左右，水位也是全年最高的时节，加上少风，因此湖中波平如镜，镜泊湖的特色也更为突出。九六九旅行者今天带您来到镜泊湖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红尘有你，红尘有你。

丝乱想，夜色真好，让我睡不着。为何你总是想要逃？相思若好不了，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。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。 老师

让我们相约怀柔，共享电影狂欢。 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。再回首，荆棘密布。舍地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。再回首。 世界雨下个不停。

张开怀抱，融化了我。你轻点指尖，揉碎了我。你鼓动风雨，卷走了我。你掀起波澜。爱和恨，全由你操纵。